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52集毕业季。高三的日子很短也很快，墙上的倒计时日子在不断缩小，直到翻到个位数那页，日子不断被放大，情绪、生活都被抛之脑后了，只剩下学习、卷子、分数。刘江最常说的话便是： 最残酷的时候，一分五万人，一分五万人呐！这么简单的题你们还错啊？刚刚又有150000人马踏着你们的尸体过去了。高考不是开玩笑，是战斗，你们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战斗，唯一改写命运的战斗。不甘于人后啊，就努力，不是你踩别人尸体，就是别人踩你的尸体。 别太紧张，虽然高考残酷，但一场考试检阅的还是你的基本功，基本功练扎实了，没什么好紧张的。 就这样，在这种紧锣密鼓的声势浩荡中，高考开始了。考前一晚，周思月跟着教授去了趟上海，为期一周。临行前一晚，他把丁贤叫出来，两人站在小巷口的梧桐树下，夜沉蝉鸣，杨柳岸，清风拂。周思月拍拍丁贤的脑袋： 紧张吗？ 嗯，还好。你不是要去上海吗？怎么这么晚了还没走啊？ 教授为了省钱，凌晨12点的飞机，闲着没事儿，顺便出来给你打个强心剂。 什么？ 好好考，考完有奖励。 是考好了有奖励，还是考完了有奖励啊？ 也是个人精啊，不傻。 周思月揉了把他的头发。 考完了就有。 好嘞。 墙上的小花猫应景一般的喵了声，墙脚下的海棠花开得轰烈，墙根下两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，又笑着别开，两颗炽热的心在这炽热的季节里砰砰砰狂跳着。为期2天的高考结束，走出考场的时候，丁宪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在打飘，收拾好东西走出教室，走廊里轰隆隆跟打雷似的电闪雷鸣地刮过一阵邪风，一瞬间满教室纸屑飞扬，全是呲呲的撕书声，连走道里都是满地的作业本和卷子。 老子终于毕业了！ 整个教学楼里都充斥着此起彼伏的呐喊、怒骂、发泄，所有人似乎都在铃声打响的一瞬间疯了，所有行为都为着近乎囚禁的3年高中生涯而叫苦。他们激动呐喊，热泪盈眶，像一群困兽终于出了囚笼。3班的班会特意调整到一周后举行，那天周思月跟教授刚从上海回来，一下飞机就往酒店赶，一进门宋子琪就带着一帮人起哄： 哎呦，哎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来来来，咱们准大学生回来了。 准大学生回来了。 准大学生呢、 还有谁来了？来来来， 一杯啊。 来，马上。 丁蟹呢？ 周思月一掌推开宋子琪，宋子琪一边给他递酒，一边扬手朝某个角落指： 跟刘晓峰喝酒呢，你看。 刘晓峰？ 周思月回头看，果然正喝得起劲儿呢。见人齐了，刘江端着酒杯上了台，颧骨红红的，也喝了不少。他酒劲上来，夺过一学生手里的话筒，一拍桌子： 来，咱们把过去3年的账啊算算清楚。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，看向刘江，这个平日里严肃，在此刻却因为喝醉了而显得有些莫名可爱的老师。 老刘，我自首，我往你杯子里丢过粉笔头。 难怪我那天拉肚子。 其实没有， 你拉肚子是你的皮带绑太紧了。 你小子这…… 忽然，刘江正色道：“ 今天晚上啊，除了这个门槛，咱们可能就再也找不到理由能把大家聚在一起了。之前过去那三年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我也懒得跟你算。你真当我傻呢？谁谁谁往我杯子里丢粉笔头啊，这种事儿我都懒得跟你们计较。还有上回那谁啊，在校长面前告发我说我体罚，这当我都不知道呢。校长能跟你们穿一条裤子吗？人转头就来我办公室了，当着所有老师的面，小刘啊，听说你现在还行体罚这一套，我笑得跟孙子似的。我说哪敢呢，你们个个都是大爷，稍有点不顺心不如意呢，就拿老师出气开涮。现在的老师不好当啊，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就你们他妈这帮小子，我偏偏最舍不得你们。 话到这，所有人都敛了笑，气氛忽然凝重起来。刘江眼圈红了，愤愤咬牙： 你们呐，真是我带过的最皮的一届学生。 约莫是没有别班的学生，刘江情绪稍有失控，他哽咽着： 看到你们，总看到当年的自己。你们身上那股拼劲儿、韧劲儿，真不是往届学生能比的。我还听说，八班有个男生去当兵了，是吧？就周思月你那初中同学，叫什么？蒋晨。就这股冲劲儿啊，厉害呀！还有宋子琪，你要考上飞行员了，给我捎个信儿啊，我也好跟其他老师吹吹，我好歹啊有一个学生是开飞机的。还有周思月，到了清华，拍一张大门口的照片邮回来啊！你们一个个都是啊，以后该娶媳妇娶媳妇，该嫁人嫁人。最好从同学堆里找，还能给我省份子钱。 说到这儿，刘江故意扫了眼孔沙迪和宋子琪， 是吧？啊，你俩都当老师傻呢。 班会进行到最后，一个个都湿润了眼眶。刘江最后是被周思月几个人抬上出租车的，人给塞进去了，手还不忘伸出来跟他们打招呼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都别送了别送了啊，都赶紧回去吧。 就这还操心他们呢。18年寒窗苦读，终于在这条挤破头的道路上落下帷幕。成绩公布的那天晚上，周思月在南京跟教授参加一个机械展，晚上跟蒋晨见了一面，草草吃了顿饭。在部队待了半年，终于见着亲人了，蒋晨激动得两眼泪汪汪，在部队排到门口抱着周思月死活也不肯撒手。周思月把人拉开： 行了，一大老爷们臊不臊？ 从小蒋晨就跟周思月亲，抱着他的胳膊撒娇： 哎呀，不臊，想死你们了。 周思月看着他抽着嘴角乐。蒋晨闷了半年，此刻就跟个话篓子似的，什么话都往外倒，絮絮叨叨个没完。周思月倒也没嫌弃，吃了两口就安安静静地靠着椅背听着。他向来是个很好的听众，这点毋庸置疑。蒋晨一边握着筷子，一边用手指比了个二，眼里恨呐。 我跟你说啊，这刚来头两天，50斤负重5公里，跑完哥们2天下不了楼梯，爬着下去的。哎，后头还有一湖，-10度泡水里，牙都给哥们冻掉了。谁喊一句冷，光当头一盆冷水就泼下来，问你还冷不冷，说冷光又是一盆，泼到你喊不冷为止。 周思月看他绘声绘色的描述，听得入神，偶尔还搭两句腔： 后悔吗？ 那倒没有。老话不常说吗，当兵后悔2年，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怎么说呢，这从小你就比我们优秀，这邻里街坊呢都觉得你将来是一干大事的人。我蒋晨没什么本事，但也不想被人瞧扁了，你干大事我当兵也不损你面子。 得了，赶紧再吃两口，我得走了。 去哪儿啊？ 回北京，晚上出城去。 蒋晨哗哗吸了两口面塞进嘴里，神经大条地说， 啊，你又没考，你出。 话一愣，舒然抬头，目光直戳向他。 不对，你呀，最近身上有股人气儿。 一下又恢复了往日插科打诨，有一茬没一茬的模样。周思月笑着在桌下踹了蒋晨一脚。 去你的，吃你的。 蒋晨呵呵乐，傻乎乎低头三两口，把碗底的面缩进嘴里，一根彩丝都没留下。 在里头改造的可以啊，老蒋回头该乐坏了。 他才不会呢，走之前就说了，这儿子他不要了，大半年了，连我妈都被他关着，不让他来见我。 提到蒋志雄，蒋晨到底还是有一丝遗憾，谁不想自己做的事儿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励呢？成绩不好，当兵是他唯一想做的事儿，但在蒋志雄眼里，就是不负责任，不孝，他宁可当作没生过他这儿子。走之前那晚，他什么狠话都说尽了，恩断义绝这样的词儿都从他嘴里蹦出来了，他根本就没指望儿子能原谅他。 哎，行了，来都来了，你在这边呢，就安安心心的训练，等回头哥几个再过来看你。老蒋那边啊，你放心，我们几个都照看着，身体倍儿棒，还是那副样，热忱啥都爱管，看见一老太过马路还紧着上前扶呢。完了我一看啊，那老太岁数还没你爹大呢。 他就那德行，在单位管出毛病来了，在家里也啥都爱管，这邻里街坊有点啥全都算他一人账上，跟你妈一德行。 说你爹还烧我妈，你想打架呀？ 小时候蒋晨打不过别人，被人拎着摁在地上狠揍，可今时不同往日了。蒋晨一拍肩膀的武警徽章， 啊，你是在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？ 话音刚落，周思月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，低头一看，是一串座机号码，他捞过来接起。 喂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